好，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咧，我哋就系第100集回顾，请翻阿笋哥喺度。 第100集啊？ 咁咧，第100集回顾，我哋就第一就早啊，两年多啦。咁啊，好开心啦。第二样嘢好唔开心啦。点解好开心呢？好开心就系100集里面咧，都见到阿加士伯啊，见到阿 蒸鱼炒饭、 蒸鱼炒饭啊，六咩六旧同。 六舊同， 仲有就係阿豪仔啊，咁仲有邊個咧？阿皇后，皇后不過好少留言啊，而家 係咪皇后係咪陳冠希啊？其實係 咩？唔係一皇幾后嘅，咁呢班嘅朋友喺度，即係支持我哋，我哋好開心啦、啊。 喂，其實即係大家有冇興趣同我哋食餐飯咁咧？ 你傻嘅？ 唔係，等我哋退咗休先啦。 退咗休，屌你見樣，我哋命都冇啊！俾人炒到兩隻 咁。唔係，我覺得退。 唔係笠頭罩食就得，屌你！ 笠頭罩食啊，或者有冇辦法？ 唔係，我哋啲言語太過衝撞人哋啊！你睇下成日講鳩阿曾梵光啊，屌你老尾！唔係啊，講鳩寫雜誌嗰個叫乜撚嘢啊？嗰日我睇雜誌《明報周刊》有幾個臭閪寫嘢噶嘛？有一個曾梵光，有一個以前做空姐，而家又做啲咩臨床催生學家、臨床心理學家。 可以咁嘅咩？ 有一個就係嗰啲乜鸠嘢啊！嗰、那个乜撚嘢废人医生啊！屌啊！帮人医个肺嘅咧，屌你老咩！佢嗰啲嘢啊，真系大话都话，屌你老咩！冇人信。 哇！曾梵光医生咧，写埋啲言情小说真系。 讲啲咸书嚟啊！屌你！我哋嗰度咧有啲人好捻搞笑。咁咧话说咧，曾梵光一出书咧，咁咧就会俾本书佢签名。咁我下次应该俾本龙虎豹佢签。哇！阿曾医生，你写啲嘢劲过龙虎豹啊！我由细睇过大，睇你龙虎豹，真系睇完点打飞机。 我哋 屌你！我话俾你听，佢咧个主要中心思想系咩咧？男人精神病，因为冇閪屌；女人精神病，因为冇俾人屌。个卵样点解由而家出书到出到而家，因为成日俾人屌，你冇人屌冇talking point噶啦。 佢真系好渣噶，即系咧有时系《星岛日报》啊，《星岛日报》明报咩？我见到《星岛日报》好似系有，我今日搭飞机，因为飞机上面就 系 派《星岛日报》 是， 即系派啲中立啲 嘅 报纸咁 啊。 我好似睇份《星岛》，睇曾梵光医生啊，佢写啲咩咧咁样？佢就講話人生真係苦啦，即係咧係每次喺病房裏面咧，然後聽到人哋哭哭啼啼嘅時候咧，就感覺到生命真係苦短啦。 個撚樣，屌你老味，淨係食吹水嘅啫，個撚樣做嘢，我屌你老母！ 又好笑啊！跟然後咧就開引號，然後就呜呜呜，又點點點點，跟然後咧就嗰啲家屬喺度講嘢咁，即係咧啲橋段咧仲夠過龍虎豹。 唔系个男人写啲咸苦先好笑，屌你老味成鸠人，唔系冇閪屌嘅，俾人屌，屌你老味，真系笑捻到甩碌啊！大佬你个脑唔系装啲咁嘅嘢啊，大佬。 喂，但系我哋点？ 即系你唔好将啲咸湿嘢。嗱，我想讲一样嘢，咁咧近排睇咗一本书叫《Behavior of Market》，咁系一个数学教授用呢个数学嘅理论去分析呢个股票市场，亦都系股票市场里边咧造成一个好大嘅即系冲击嘅。咁咧，佢將乜撚嘢都列為係數學嘅問題，等於天文學家將乜撚嘢都列為天文學嘅問題，等於曾梵光又將乜撚嘢都列為性嘅問題。 喂，但係咧，我喺度諗咧，可唔可以咁樣咧？其實咧，我哋進一步可以開放一個平台咧，等啲網友，其實我哋錄音真係好撚簡陋嘅咋，我同大家講，我哋係揾一條 MP3。咁然後咧，求其講完之後擺上網啫嘛。其實我覺得你哋都可以㗎。而家好多啲咩 web share 啊，即係好多 share 嘅 engine。在網上面你只要將條聲 upload 咗上網，然後咧擺翻落去嗰、那個擺翻落去、那個。 唔係你教人做呢啲做咩咧？ 唔係啊，咁咪即係大家有一啲互動嘛，即係佢哋啲 可 能蒸嘅炒飯同埋呢個。 屌我哋！我屌你個老母啊！ 喂，唔係，我覺得咧，即係開放呢個平台，等大家更多人咧可以加入去同我哋一齊討論啊，咁樣。 係。 咁即係啲人中意聽咪 click 咯，唔聽咪唔聽咯。 係。 即係反正咧，有市場嘅人就永遠有市場，冇嘅市場嘅人就永遠冇市場。 嗱，我哋永遠冇市場 ，OK。我都冇。我哋諗住印 T 恤㗎，屌你老味。 印 T 恤啊？ 記唔記得我哋嗰陣時諗住印 T 恤嘅？不過驚俾人拉撚咗大撚煲啊！屌。 係咯，而家喺街咧去講呢個題目咧，都小心啲，有時都。 唔係俾人認得係大撚煲，因為我哋成日屌鳩人哋啊嘛，即係我哋最慘就係第一開名啦，第二就係即係不負責任地去到即係批判人哋啊！呢個係即係好大問題啊！我覺得。 不過即係咧， 唔係我哋點解可以做到咁？就係、是、因為我哋唔出名唔出樣。 哎，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嘅。 屌你啊，黃毓民個撚樣！屌你睇鄭經翰個撚樣，一有名一就即係佢第一去咗立法局講嘢，又唔係咁啦。 但係幾有型啦，即係我 唔係話掟蕉有型，掟手榴彈又有型，屌你！ 我就覺得真係呢下就真係太冇吉事啦。 屌你睇身度， 你一係掟就掟中嚇。 啱啊！ 屌咩掟唔中仲啊，仲要拎出嚟咁大咁大。 屌你應該喺佢身度掛啲假菠蘿，打屌你個老母，我掹著四個啊！我話你堅嘢啊，你出到咪話流噶咯。冇啊，流玩啊啫，吹你唔唱噶，啱唔啱先？屌你老味，你玩呢啲，我话你坚啫，屌你掟招嘥人。 唔系，咁啊冇人做过，咁佢可能而家掟招，迟啲又话系，即系 都假菠萝， 有后继者嘅呢啲。 咁啊， 不过我哋都系唔好宣传呢啲香港恐怖主义啊，唔系又俾人拉。 喂，唔系话玩假菠萝都叫恐怖主义？我周街屙屎咪放火核武。 如果你而家喺街度咧，即系放啲假菠萝喺，你成日放啲假菠萝喺中银银行嗰度。 唔系，你写住假菠萝咁，人哋都当你真菠萝啦，我屌。 唔系啊，你整完之后你即刻坐我包你坐几年。 唔系，你试下搵个菠萝，真系个菠萝， 好似有 条黄色嗰啲 咩恐吓咩。有呢個咩公眾， 我記得好似係咁 嘅，乜七七咁樣啊？喂，但係我哋錄咗咁多年，即係其實講嘅題目咧，嗱大家都知啦，千篇一律嘅啫，唔係博嘢屌閪又蛇精，一係獨龍尊。 唔係喎，我哋好少講啲嘢喎，屌你估係曾凡光咩？ 即係我哋 我諗曾凡光認得我係邊個？ 喂，咁樣但係其實我哋噏咗咁撚耐咧，其實即係呢個世界有啲咩真係變過咧？即係有冇、你有冇覺得我哋咧呢個節目出咗街？ 唔係嗱，我覺得咁， 我覺得咁就係因為咧，我點解而家個世界咁亂呢？因為啲人聽啲牛醫生啲狗故事。 阿筍哥，你唔好講啲嘢啦，唔得。我覺得呢個世界點解而家鳩足咁撚亂呢？就係啲人冇一個獨立嘅批判性思考。嗱、我講一樣嘢，我哋個節目咧點解錄來錄去呢都咁即係錄來錄去有一錄？其實有一樣嘢我想講嘅，一個批判性嘅思考。我想帶一個獨立嘅思考俾大家。嗱，我舉個例子，而家嘅泰國，嗱，泰國而家好多我嘅同事成日都講，佢話哇， 係咪屌開泰妹嗰啲？ 我就屌開泰妹，俾泰妹屌開，屌你老味，而家俾泰妹屌開。 屌我近排都同佢印印交手，不如你講先啦。 唔係印度妹啊？ 係，你講先。 唔係咁咧，嗱，嗰、那個同事就講，哇，啲人自發性去反政府啊，真係偉大啊呢個咯。我話阿叔，你咪黐鳩線嘅自發性，你睇下機場，第一有幾樣嘢你可以睇到佢哋唔係自發性嘅，印 T 恤你唔會自己印㗎嘛，要錢㗎嘛，免費。伙食嗰度一日三餐，你唔會自己免費派俾人食噶嘛？你邊有咁多錢，大佬？第三樣嘢，啲架撐咧、鐵棍咧、槍咧、手榴彈咧、面罩、頭盔咧。第四樣嘢，嗰啲醫療車咧，全部醫院規格嚟，我影出嚟嗰啲，邊揾出嚟啊？一定係另外一個政府揾一啲傻仔，等於當年啫嘛，陳方生騎劫遊行部隊咁啫嘛。哇、啊！屌你老尾講民主又呢又落，喂大佬，你而家係一個暴政推翻另外一個暴政啊！而家泰國係咁樣樣噶，一個政權推翻另外一個政權啊嘛。你民選咗出嚟，我覺得你唔係我嗰個調子啊。我就以人民嘅力量，哇！人民嘅力量去推翻你。恶性循环嚟噶，你睇下泰国系一个好特别嘅社区嚟噶，泰国是一个好特别嘅地区嚟噶。喺东南亚里边，我而家数几个国家同泰国一起起步嘅，越南、台湾、韩国、香港，呢几个地方我哋系经济、尤其深圳同泰国，泰国仲行先过深圳添，一起起步。点解泰国沦落到今时今日咁嘅地位？佢喺世界上面冇一個好認真嘅出口嘅地位，佢亦都唔係列為呢個亞洲嘅強國。點解？一三五二四六搞一次政變，你又屙撚啦！即係你搞生意最慘呢？未講埋啊，筍哥，點解泰國會淪落到咁？第一，泰王同軍隊個位置啊，係好同埋嗰個總統嗰個位置係好矛盾嘅。第一，泰王凌駕於任何嘢喺泰國，軍隊又凌駕於總理喎。又凌駕於總統，你見次次推翻總統都係軍隊推翻，咁不如你揾軍人去執政，但係人哋又覺得唔妥啊。咁呢個惡性循環就係、是、嗱，他信上頭，他信泰國之子，佢民選噶嘛，你又話佢貪污啊，屌你老尾揾軍人拱佢落台，拱完佢落台，軍人又話捧個第二個上去啦，即係又話係民選啊，而家又為拱佢落台，即係你泰國呢種。咁唔有獨立性思考嘅民主啊，係好有問題啊！ 不過頭先你帶出緊一個咧，即係我諗係一個即係喺呢個社會學裏邊一個幾大嘅問題，就係即係權力咧， 即係權力嘅根蒂咧，必好多時都係一個暴力取代另一個暴力政權咁樣。係。即係嗰時候後來就出現咗兩條友嘛，一條友叫甘地，另外一條叫馬丁路德金。 呢兩個 即係咧嗱，但係咧你呢兩條友咧，佢喺即係喺搞呢個革命嘅時候咧，誒呢個難啊，屌咁撚渣 啊！大佬揸粒螺絲啊屌！ 即係咧，你睇下呢兩條友咧，即係佢哋去，即係一個咧就係揮霍呢個印度獨立於英國政權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黑人嘅獨立運動，即係兩個人去搞革命嘅時候咧，其實都去嘗試唔用呢個武力抗爭啊，咁樣咧就最尾自己啲人就死撚曬，即係咧你有如果大家有睇咧電視嘅時候咧，即係有睇過甘地嗰套電影嘅時候，你都見到即係前邊咧幾支機關槍， 係啊人盾嚟嘅啫， 跟住然後咧前邊啲人係咁樣咁樣掃死曬， 全部都 係。咁但係咧調翻轉啦，嗰時候咧呢個馬丁路德金俾人暗殺死咗啊嘛，佢死咗之後咧，佢有第二個叫做叫做大炮黨啊，好似叫， 唔識啊， 即係咧係 話冇啊，我同你 定係黑炮，定係黑炮黨啊， 我同你嗰支係大炮， 即係 exactly 係啲鹹濕嘢嚟，我話你聽，咁但係呢、這個黑炮黨咧， 大波黨啦， 佢嗰時候就係因為嗰時候美國南部其實好恐怖嘅，即係咧。即係嗰啲三 K 黨啊，喺你門口度咧畫一個黑色十字架，有一個禮拜之後你屋企就會火燭着火，然後你全部啲人就冚家產噶啦。 咁似我以前住主城山， 咁樣 新年嚟收利是之後淋火水， 真係㗎？ 佢咁噶嘛，逢係新年，你睇嗱， 唔係，不如我講埋我個故仔先啦。跟住然後後來呢個黑炮黨咧，佢點做咧？佢咧就武力抗爭啦。咁但係你知三 K 黨同政府咧，即係同美國政府本身咧就有聯繫嘅。美國政府裏面咧有好多原本身係三 K 黨，即係白人至上嘅， 即係佢哋白人主義嘅。 因為你話嗰啲咩德州啊、加利福尼亞州啊，總之係美國北部南面嘅州份咧，普遍咧佢哋嗰啲係保守到不得了啊！大家你睇到今次呢個佩林都好頂人嘅，佢話咧就算你俾人哋屌完咗閪，唔係即係俾人強姦，然後咧有小朋友嘅時候，咁你最好都係將個小朋友生出嚟㗎，即係完全反對墮胎啊！即係啲好唔 make sense， 即係嘅，即係好唔合潮流嘅諗法。但係咧，美國嘅南部，即係所以大家唔好以為美國妹咧個個都好好屌，其實就假嘅。咁樣咧就咁後來咪咩軍隊武力進啦，幾日之後成個黨唔見咗咯。即係嗱，其實咧即係呢個咁嘅 dilemma， 即係呢個嘅兩難啊。即係你一方面你諗住武力鎮壓嘅時候咧，會撲街嘅喎。即係你用武力推翻武力，你就會俾另外一個武力繼續推翻另外一個武力嘅喎。咁但係如果你話不流血嘅，可能你變得好有名，但係同你一齊做嘢嗰班人就死曬。所以咧，你個提緊一個大問題，我都唔知點答啊。不過你講緊以前鑽石山係， 唔係鑽石山係咁嘅，逢係新年咧就有人同你講㗎啦。喂，阿哥仔啊，咁咧就新年咧就小心火燭啦咁樣。咁第一時間咧，阿媽就攞封利是俾佢，佢就會暗地裏同你講。喂嗱，今年咧就公廁燒起先啦，咁咧屌你公廁邊有火燭㗎？屌你話，公廁啲屎嚟㗎嘛，屌著火啊！次次都係有人淋火水啊！點解？喂，阿筍哥難溝咗你啊！大鑊，呢張嘢好撚難買，好撚惡買。咁咧點解會年年新年先放火呢？因為新年放火有一樣嘢有一個優勢就係、是，逢係新年一放火，即刻引縮安置。即係唔使排隊住公屋啊！ 哦，咁樣 係啊，所以就年年新年都放火咯，年年新年都火燭咯。 咁但係點解新年先有因素安置，其他日子冇嘅？ 其他日子係冇啦，唔係新年。你新年冇屋住啊嘛，好撚擲使噶中國人。 哦。 佢所以年通常都29燒噶啦，年29年30就火燭噶啦，即係實噶啦，例牌嘅差唔多。你唔信你睇翻嗰啲香港大事回顧啊，屌年年都燒到金頂啊！ 我以前咧聽過啲咁嘅講法嘅，話咧咩十六平，其實呢個政府想清拆佢嘅時候咧，就即係諗咗好多辦法嘅，咁但係後來就搞嚟搞去都搞唔掂，所以咧嗰時候啲人就相信咧，就係、是政府揾人去， 梗係唔係啦，筍哥，你係咪聽翻以前我講唔講得嗰個組織㗎？你成日上去嗰個咧？ 哦，十樓啊， 係啊， 十樓啦。 十樓嗰度嗰啲人講咧，我話俾你聽，以前鑽石山啊，咪話差人啊，有一個陌生人唔係鑽石山住啊， 都知你入嚟啊？點解咧？因為喺嗰啲轉即係啲木屋區裏邊得幾個嗰啲 main entry 嘅啫嘛。逢係 main entry 會有啲咩鋪頭咧？士多、豬肉檔、牛檔、街市。嗰啲街市佬日日見人喺度出入，你一有咩意欲，屌你老尾都唔係嗰個樣嘅，你入嚟，屌你仲揸幾桶嘢，細佬命都冇啊！我話俾你聽，嗰陣時細個試過搭的士啊，唔舒服。咁咧架的士咧就由呢、這個即係新蒲崗啦，就駛落 去石山。的士跳標起標幾錢咧？ 幾蚊啊？ 幾蚊 啊？咁啊幾蚊？架的士佬啊，因為我唔舒服啊，我阿媽叫佢啊，即係屋企人話：喂，你駛埋去，唔夠膽啊，嫂！佢你洗埋去啊，唔夠膽啊，嫂喺呢度落得噶啦。我話你洗埋入去啦，俾錢你，唔使啦，嫂你喺呢度落車啦。的士佬唔敢入啊，以前係有咩公職人員入郵差咯，淨係得郵差入噶咋，警察入容撚咗你好似。係 啊， 屌嗰啲路九曲十三彎真係冇人入噶，你話政府去燒人哋，你咪攞桶嘢入去都冇命啊，老友。 咁其實嗰度住嗰啲人咧係 認得㗎，邊個出出入入，邊個係邊個仔一定認得㗎。 但有冇人搬入去嘅咧？ 有。 咩人會搬入去啊？ 搬入去啊，通常是新移民。我哋嗰陣時就唔係新移民。 搬入去咪好困難？ 唔係嘅，要人介紹嘅。通常揾木屋係咁噶嘛。譬如你喺邊度住，揾一間木屋就邊個介紹你？你冇理由嗰冇街招冇成貼噶嘛。即係鑽石山揾木屋，你唔會有街招貼噶嘛，唔會就周圍貼啊登報紙鑽石山木屋出租冇噶嘛，熟人介紹咯。所以你入嚟住邊個介紹你一定知噶。 不過其實大磡村算唔算係？ 大磡村咪鑽石山咯，兩條村黐埋啊嘛。 哦，其實就係嗰啲。係 啊。 哦 ，OK。 咁所以你話嗰啲撚樣話政府燒木屋嘥撚氣啦，你平時啊烏蠅都飛唔到只入去啊。 喂，咁其實我聽你講咁多次咧，即係其實都講開嗰邊啲樓咧，嗰啲屋咧，其實啲環境都好撚惡劣。 好惡劣㗎。 有火燭，有呢有路。 係。 佢係拆咗佢係咪好咧？ 嗱，我自己嘅睇法啦。 因為嗰時候你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社會有好多唔同嘅呼聲啊嘛。 係。 有時我都覺得嗰啲係咪嗰啲十樓嗰啲人咧喺度，即係冇事揾你嚟揾嘢嚟搞，又話咧燒咗啲屋又咩摧毀鄰舍關係啊呢樣嗰樣啊。 我想同你講啊，阿筍哥，而家大磡村住嗰班人，全部都唔係第一代大磡村住落噶啦。 嗯 哼。點解我咁講咧？我好斗膽咁講，以前大磡村鑽石山住嗰班咧。而家全部都一定搬曬上樓，全部都發達噶啦。 點解會發達呢？ 因為唔發達都有個錢噶啦，即係應該轉得幾轉噶啦。第一嗰陣時裏邊最多係咩咧？山寨廠嗰陣時拖鞋廠啊、乳膠廠啊、啤廠嗰啲。 乳膠廠係咪波推嘅？ 屌你唔係，唔係屌波啦！乳膠廠，鑽石山乜都有，唯一係冇雞竇。 啊？點解咧？又 冇雞竇啊？有白粉檔冇雞竇。 好神奇喎、啊！呢、這個觀念， 係點解咧？因為大家鄰舍關係好啊，你白粉當有都冇所謂，唔准有雞竇，唔搞女人，唔搞細路仔，即係嗰度係咁樣樣噶，即係冇話有雞竇啊嗰啲咁樣樣噶，因為有苦如出入啊嘛，唔會做呢啲咁樣。 但係主要嘅黑社會集團係有咩統治咧？ 嗰度啊唔知喎，以前細個 係嘛 啊咁啊，仲有一樣嘢， 咁要叫雞要去邊度叫啊？ 嗰陣時 即係出翻深水埗啊！ 唔係嗰陣時叫雞唔係深水埗啊！嗰陣時叫雞啲人好似去觀塘係嘛？ 哇！去觀塘咁遠屌 係！嗰陣時觀塘好似觀塘有雞叫我記得嗰陣時屌嗰陣時叫雞去觀塘咁我唔係講埋嗰單嘢先咁咧即係你講話拆唔拆？我覺得一定拆佢好啦，因為第一環境惡劣，點解啲人住嗰度窮咯？同埋一樣嘢，而家嗰啲人住喺嗰度嗰啲已經係即係真係臨尾先搬入去，第一代嗰啲。好似我咁，而家都四廿歲啦，第二代喺嗰度住都，第一代嗰啲屌你都聞到棺材香咧，上電視嗰啲屌你老尾三四十歲又話啊，我第一代喺度住噶，呢度搬走曬啦，第一代嗰啲人，即係、第一上樓嘅上咗樓，以前試過咧，嗰陣時木屋區咧，我哋特登唔翻學噶，呼籲噶喺學校嗰度呼籲，政府又呼籲，叫啲人留喺屋企做一次普查，嗰陣時香港冇普查噶，佢嚟木屋區普查畫個牌喺門口。登記啊！你屋企有幾多人？幾多時會上樓？等就等成十鳩幾年嗰啲啦。咁嗰陣時都上撚曬樓㗎，基本上冇人第一代嗰啲唔會喺嗰度住㗎啦。所以你話嗰啲人仲係第一代啊？嗰啲呃鳩你， 即其實你哋都 舐鳩政府賠償㗎。 嗰時候都好想上樓嘅， 個個好想上樓，惡劣咯環境，真係好惡劣啊！啲環境。所以你話第一代留守嗰啲呃鳩你啊，嗰啲根本就即係嗰啲人根本係想騙財嘅咋？我住鑽石山住咗十鳩幾年，屌你老味呃鳩你啦！仆街嗰陣時拆茶樓，唔知賠咗幾撚金啊！鑽石山， 係啊， 鑽石山有茶樓嘅，有一間叫大同啊，有一間叫天山。 嗰陣時拆嗰兩間茶樓啊，賠嗰個老細賠撚到佢笑啊屌！所以你話呢啲拆屋，即係電視機咪新聞透視影撚咗幾班嘅，話喺大欖村住啊，賠償又少，嗰啲根本都第四五代霸撚咗人哋間屋嚟住嗰啲，個門牌都唔係你個名嚟嘅，嗰啲門牌好得意嘅，以前畫個十字，咩左邊有八四，之後有個箭嘴又咩，全部都係政府啲暗號嚟嘅，你家人有幾多人啊，幾多年搬入嚟住啊咁樣樣。咁嗰陣時登記曬呢啲已經上曬樓賠足曬俾你㗎，你而家仲有個呢門牌，嗰根本係人哋走咗，你夾生搬入去霸人哋嚟住，話間屋係你嘅，因為冇證冇據㗎嗰啲。但係政府屌你老味唔係傻㗎嘛，第一代我哋呢啲畫門牌上撚咗樓啦已經，即係你根本都呃鳩你嗰啲咁，屌你老味十樓嗰啲人又因為純品所以信佢喎，即係俾少眼淚嗰啲咁，俾柯林電又燒拆咗呢間屋添啦，屌你點鳩我咩細佬，我喺鑽石山住都未得出世啊！ 咁啊十樓係好天真嘅一個地方嚟嘅。 咁啊係，因為嗰班撚嘢我睇電視見撚過卅零歲，我喺鑽石山住佢都未得出世啦屌，好死兜嘢啦。 咁啊 係，我喺鑽石山出世嘅，咁我係咪我喺鑽石山住佢未得出世先？即係擺到明呢啲呃人啊騙徒啦屌！即係所以佢政府要收樓要用強硬手段係啱嘅，等於城寨啫嘛。嗰次我睇翻城寨嗰啲即係紀錄片，話拆城寨嘅時候啲人仔反抗。我話俾你聽，我有啲同學仔嗰陣時候住城寨，城寨啊第一班啊拆嘅時候賠到你笑啊，真係賠到你笑啊！你間房仔丁屎咁撚大間，賠十鳩幾粒俾你，屌你都犯應啦嗰陣時。佢嗰啲點解？即係死守喺度啊，唔撚走啊，又掠啊，根本係人哋走撚咗，間屋就未撚封得曬，或者佢未撚封到嗰度，啲友仔咪搬入去霸撚咗嚟住咯。我喺呢度住咗幾撚耐，有呢個綠帽，嗰啲城寨太亂啦，登記唔到啊。 不過而家都係啦，即係而家話，即係中環啊嗰啲清拆嗰啲咧，即係其實喺度死掠死掠，其實掠嚟掠去都係掠多啲賠償。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咯、因為即係根本係要拆嘅嗰啲地方，嗱呢個係。我哋住屋嘅改變啦，呢、這個世界即係阿筍哥頭先講嘅有冇改變？咁呢個住屋上面嘅改變啦，第一，第二樣嘢我哋點解成日都講呢個節目就係訓練你獨立嘅思考能力啦嚇。咁、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希望大家都有獨立嘅思考能力，獨立呢一個社會之外，咁你就可以排除萬難，去到勇闖過好多嘅難關。咁咧 不過我想同大家講，我哋都係普通人，都到今日嚟講，其實都係冇乜社會地位，好撚廢，成日俾人恰。呢、這個都係好撚濕滯嘅，其實。 阿筍哥，我想 你睇下阿 頭先嗰間大話嚟噶，阿筍哥做經理嘅公司，屌你佢又有份。 你睇下阿牛牛股票啊，唔見好撚多嚇。 牛牛股票唔係唔見多啊，佢啲外匯先唔見得。 係咯，佢外匯嗰啲係唔見咗啊嘛，咩唔見咗？ 幾十萬啊屌！ 嗰啲係叫唔見咗。 你諗下幾多先唔見咗幾十萬？ 咁啊係。 澳幣你諗下，澳幣唔見二三十萬喎。唔係五十萬咯，澳幣唔見。你諗下買幾多先可以澳幣唔見五十萬？ 牛牛又唔見錢啊！即係啊，其實最好係你話九哥。 我冇投資。 冇錢投資啊！ 冇錢投資。嗱，咁我講一樣嘢，點解我會咁樣啊？我想講一樣嘢俾大家聽。日本咧，當年我睇過一個日本嘅股票經紀啊，寫過一番嘅説話。喺十幾年前，日本就經濟泡沫爆破。咁佢寫一樣嘢就係話。我好後悔自己嘅錢啊，唔喺當時換咗快樂佢。咁咩叫快樂呢？就係你換咗物質。嗱，你而家買嘢嘅錢，嗱，譬如你買個暖爐咁計十蚊，你十年之後買可能唔係十蚊噶嘛，但你而家享受咗十年啊嘛。咁呢個已經係增值嚟噶啦嘛。咁你如果話我留翻啲錢第日先用嘅，咁你不如唔好買股票啦。因為股票個上落係好大，亦都係好恐怖。 我都有呢種諗法。其實咧，我哋有個朋友仔啊，貓姐啊。即係咧，其實講緊話幾年前咧，都係即係冇錢剩嘅，冇錢剩嘅。即係咧，中意咧有錢啊，全部玩曬佢。 有錢玩曬佢。 咁後來剩翻啲錢啊，去咗買股票。 咁而家咪蝕曬佢 咯，蝕曬咯。即係咧，我好多朋友而家都即係出翻嚟食飯，大家都咁講話。喂，即係有錢嘅時候又唔使。即係咧，其實 冇錢而家變啦，真係你冇錢使咯。 係啊，同埋係即係有時講真，喂，有啲咩好開心咧，就係買部靚嘅電腦啊。 系啊， 我呢啲人好简单，买部靓相机，影下相啊，然后同人食下饭，咁啊好高兴噶啦。咁啊成日唔舍得食，悭食悭玩悭使悭屌。 咁之后股票蚀埋。 系啦，最屘系蚀捻埋，即系唔用啊，冇捻埋。即系有时都啱嘅，即系你话摆嚟摆去，摆下啲钱都唔系你嘅。 唔系嗱，我觉得有一个大师啊讲得啱啦，星云法师讲一句说话：啲钱 洗咗嘅，即係你自己啊嘛，擺喺度。 哇！竟然係星雲法師講。 星雲法師講嘅呢句説話，嗯、即係啲錢如果唔係洗咗就唔係你噶嘛啲錢。嗱、嗯，點解呢句説話好有味道？我想喺呢個股票市場即係變到咁恐怖嘅時候，同大家講一樣嘢。呢句説話曹仁超講噶，我頭先講呢句説話。嗱，而家呢句説話曹仁超講啊，錢啊，你當股票贏錢嘅時候啊，捉喺手嘅錢就好似一啲流沙一樣啊。好易在你的指掌中流走啊！當你冇呢個權力，亦都係指即係因為你有錢，所以先建立到權力啊！當股票市場蝕嘅時候啊，你就嘅權力同錢一樣，即係喺指間中就可以瞬間流走啦。 嗯，係咯，我都有呢種感覺。其實好多時就係、是，不過好彩就從來都未試過做過啲咩大人物啊。係，即係其實即係無論是好是壞，其實咧同身邊啲人啲關係其實都好自由，即係大家都 feel free 嘅，即係嚟嚟去去，你即係大家咁啱喺呢個時候相遇埋一齊做嘢咯，咁即係冇呢啲話，冇話一定要即係因為我今日有錢，所以我操控緊你，聽日你有錢，你又玩翻我轉頭。 唔關事，我哋啲朋友因為大家都冇利害關係啊。 但係就算工作上面嘅夥伴都好咧，即係其實大家都係有時都淡如水啊。 唔係，因為我哋揾即係睇得化啊嘛，揾完咪散水。 係咯，即係 我又唔使睇呢台戲揾食嘅。 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即係有時我其實我哋呢段錄音係錄咗第二次，因為頭先我唔小心咧做錯樣啲嘢。 講我哋咁。 即係我又想講下呢幾年咧有啲咩轉變咧，就係、是、其實咧大家又聽我哋頭嗰幾集我都講緊啊，即係呢個慢慢轉變成一個女人主導嘅世界。係。咁本身係冇乜話好唔好咧。 頭先 講 印度妹單嘢。 其實咧就係即係我會認為即係邊個主導咧，其實就冇乜所謂嘅，爭在咧係裏邊咧有啲 attitude 上面有啲咩問題咁樣。係。咁咧話說咧，我近排咧就同呢個印度人合作咁樣啦。係。 佢係咪有啲印度嘅吹簫嚟彈 啊？唉，即係冇啊！即係咧，你諗下，其實去做佢哋公司咧一個年報啦咁樣，咁幾千蚊咁講價都講幾百蚊咁樣。 唔係啊！ 即係你有時覺得哇， 公司咩公司又好撚世間㗎？ 又唔係咯，即係總之都有 上市公司 係咯，我哋 係話上市公司講幾百蚊。 我哋之前試過同 K A 啊，江龍， 江龍咩？ 江龍 江交聲，唔係 江龍係江龍係一間飛機公司嚟。 江交係一間飛機公司，江龍係飛機公司。 江龍 K A， 大家自己諗下邊間啦嚇。 邊間啊？江龍，哦，江龍， 江龍過江龍嚇。即係同呢個江龍做嘢，屌尾我哋開張 B 零，差唔多成百幾兩百萬嘅啦。係呢、這個即係做一個大型嘅 shooting 啊。 點飛機大佬？ 可以打飛機係啊，跟住然後咧嗰日去影嘅時候，唔係即係未影之前，咁啊開 PPM 啦 ，production meeting 啦。 啊！ 有條女就睇住我哋張 call 嘅時候啦，喂呢八千蚊啊點嚟㗎？乜乜七七咁樣。 啊！但你張 B 零一成百粒嘅喎， 幾百粒啊！ 幾百粒，但係佢幫八千蚊，佢會 check 到條數。 你知唔知我老細嗰一刻望住佢笑一笑，係佢話係啊，嗰幾百蚊嗰八千蚊，我係特登呃你嘅，吹啊！ 點 解 嗰條 女？咪 check 曬咯，即係咧冇計嘅，即係你呢個 position 你問唔到我呢啲問題。我 裏邊嗰條女係咩人嚟？ 唔係公司裏邊啲員工咯，即係 account， 我諗係 account 咧。 低級 唔係 sure， 但係就係冇嘅。其實咧，唔係佢嘅級數係高低，係佢主管嘅部分唔同。 我、哦、明白。 係啊，佢就唔係 concern 你嘅 job 定大細，佢只係睇下張數有冇問題嘅啫嘛。 啊。 咁但係你有時咧，你知道，即係咧，當個阿媽去到一個 level 嘅時候，譬如話、啊，我講真，我哋食餐飯幾百蚊咁計。 啱。 佢中間計多你一兩蚊。 屌豪俾佢啦！ 系咯，你唔会问噶嘛，你又唔会睇啊。即系你话可能去到一个 percentage， 譬如话10%、5% 咁样。喂，讲真，10% 嘅 tips 都俾咗人啦。 啱 你唔会谂呢啲问题啊？ 几百万你俾8000蚊，你睇 即系咧，你 谂 下咧喺呢啲地方上面咧，即系我老细都同佢讲笑，屌我系玩你啊！我系系啊，嗰八千蚊我呃你噶。你吹我唔涨。 啱啊！ 我唔使同你解釋，你揾人嚟同我講啦。 啱啊！ 你揾你大佬同我講。 啱啊！ 之後咧，你發現咧就係、是，但我老細因為佢大啊嘛。 啱啊！ 即係一個 well developed 嘅 photographer。咁但係我哋啲細嘅時候咧就好唔同啦。即係咧而家面對個世界咧，由女人話事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啲數口都好知味嘅。 係啊係啊，女人係咁，即係好似專睇細位嘅蝕大位㗎。 即係好知味，佢以為咧好多時候咧。個關係咧係同你笑騎騎咁樣建立翻嚟， 係 男人嘅關係咧嘅建立好唔同嘅， 係要透過好多次合作，中間有一種 trust base， 即係咧，我只要信你嘅時候咧，我好多次都信你。我唔係即係我見你做嘢嘅手腳啊，做嘢好唔好啊？女人睇呢件嘢係比較空泛一啲嘅，佢唔明白男人咧建立關係嗰個過程係需要有一啲 時間， 要有一啲時間，同埋咧係要透過經驗嘅。女人嗰種經驗咧就係嚟自咧，我平時對你好啲，好表面嘅，我嗰一次對你好好，嗰一次我俾 benefit 你，我嗰一次點樣做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嗰、那個世界好吸血嚟嘅，即係我俾啲嘢， 好計算性啊！佢哋係 你就下次 啊，你就一定要俾翻我噶啦。係 啦，咁然後咧，同埋佢哋咧去嘗試咧去攞一啲，即係喺一啲細位上面攞著數。係咁，然後咧就令到成件事變得好瑣碎。即係以前咧，男人做生意嘅世界唔同，冇乜瑣碎嘢嘅。係瑣碎嘢嗰啲全部下邊自己慢慢諗。係啦，即係同埋咧，所謂瑣碎嘢嘅時候咧，就係、是、如果我顧及得到嘅，即係我作為一個服務提供者啊，我顧及到嘅時候，啲嘢我諗撚曬啦，唔使你諗啦。 啱啊啱。 即係咧，女人就唔同啦，即係佢要你咧，佢又諗到咧，然後逐樣叫你 present 翻俾佢聽。係。即係佢根本就係、是，即係佢根本對呢個世界啊，對佢同佢合作嘅人根本就冇信心。 冇信心㗎，女人係㗎。 係咯，所以即係我覺得而家做嘢咧。我覺得係點講咧？即係呢幾年咧，我睇到係舉步維艱嘅。原因係因為你交上個對象咧，佢第一佢對呢個行業唔熟悉。但係咧，佢偏偏咧就係、是、我唔知道啲老闆係咪真係食咗屎，佢做去揾一啲對呢個行業唔熟悉嘅人咧，去做呢個行業嘅中間管理層。 會唔會係咁咧，筍哥？佢係特登揾呢個人翻嚟去瀏覽，去到俾一啲關卡有啲人咧？ 我唔知啊。但是成個咁樣做法嘅時候 ，stupid 啦。另外咧就係、是、去將成個即係你其實而家中間管理層嘅人工係好高嘅。咁但係咧，佢咧佢啲錢係點嚟嘅咧？即係你食君子獨擔君子憂啊。其實就係不停去削唔同 party 嘅錢咯。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你見到今日無線又炒兩百人啦、啊。跟然後咧，我都話削緊係削咩咧？削 production 咯、啊。即係咧，我有個學生啊，我以前有個學生，佢喺 TVB 度做，打電話嚟話好驚咁樣，話驚俾人炒。我話你揾緊幾錢啊？6000蚊。 哦，咁啊，炒唔緊要咯。 唔係，我唔係咁睇喎。我6000蚊唔會炒你㗎，點解？一間公司咧，掃地、洗嘢、洗刷抹刮嗰啲位咧，係唔炒得嘅。因為炒咗嘅時候你運作唔到嘛，通常會炒咩？炒中間管理層。 啱啱啱。 喂，你真係炒嗰啲咧，你條數先至好睇噶嘛。 啱啊，你炒個六七千蚊。 你炒咗阿小明、小方同小九，加埋先至皮白。你炒個唔知乜親乜乜咩？ 乜經理都幾皮啦。 係咯，都幾皮啦。喂，你根本就做唔到條數，你然後炒兩百人炒咩？炒 production， 我就覺得呢啲嘢邊個做咧？就係 middle management 做咯。你計埋啲數，你就覺得喂 production 嗰啲。即係佢哋可以開多兩個鐘啊嘛，咁咪又炒多個咯。啲節目又縮下，呢度縮下，嗰度縮下咁樣。 係。 喂，大佬啊，以前我哋做生意係點啊？即係我哋點樣去傾生意？我哋就係諗緊點樣作大個波佢啊嘛。即係點樣作大個餅佢？即係我哋敲係敲嚿大嘅翻嚟，然後分俾啲細噶嘛。即係我同啲係我同去出邊揾個揾單大生意翻嚟，令到我其他人一齊有好生意做啊嘛。並唔係諗住，喂，小明收少十蚊啦，小方收少十蚊啦，一人收少啲，我咪賺多啲咯。喂，呢種咁嘅諗法，即係我唔知係究竟係嗰啲乜春西方管理學啊傳入嚟，定係因為真係女人本身嗰一種天生有種 mindset 啊，就係咧計埋啲婆乸數， 婆乸數， 咁然後咧令到呢個世界變成咁。 嗱，阿筍哥，我想同你講呢樣嘢咧， 痛心疾首啊， 唔使痛心疾首啊，阿發明家咧都講過俾我聽。因為發明家咧，呢、這個女人咧有一樣嘢咧，好即係阿印度小姐有一樣嘢好令我即係想起嘅採購。做採購嘅人永遠就係咁噶啦，以前做開採購，呢度壓你十蚊價，嗰個壓你五蚊價，佢永遠係睇細位嘅，採購永遠唔會睇大位嘅。點解咧？大位唔係你傾嘅，大位老細傾嘅，細位先係你管嘅。你係呢度壓到十蚊，嗰度揸到五蚊，你條數咧先可以左冚右冚冚得掂。咁咧，通常呢啲人咧做採購啊做唔到大事，因為由細到大都睇細數嘛。 其實冇所謂，咁你只係忠於你個行業啫。但係問題就係、是、我而家就係講緊，即係做採購嘅人，佢喺採購裏邊。 唔係個問題就係佢去做採購之後做咗你個行咧，咁啊屙撚啦，屌你老味！ 真 係即係你睇大生意，我話俾大家聽，有個人我希望大家睇下佢啲書啊。咁咧佢係花旗銀行嘅技術長，上一次花旗銀行 係咪性技術長？ 唔係科技技術長啊，叫做 Connie Cook 啊。咁咧 Connie Cook 佢做咗一樣嘢好極端嘅係咩咧？一上場。第一件事，將花旗銀行所有嘅 中層管理人員啊，炒拆曬咁撚滯 ，Tesla 炒埋之後整咩咧？櫃員機。而家全世界最多櫃員機嘅咧係花旗銀行，佢哋嘅櫃台服務員好少嘅咋，全部櫃員機代替曬㗎。 啊，你香港冇幾多間花旗銀行？ 係啊係 啊，外國都係。咁咧第二個咧就係呢個，誒你做咩啊，順哥？ 冇，我聽到 有啲時時聲啊。 系啦， 唔知咪漏石油氣咧，間爆炸。咁咧，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當年呢、這個General Electric 嘅行長啊，咁咧就去咗呢、這個豐田汽車做。豐田汽車咧年年虧損，咁咧發覺一個問題係咩咧？原來豐田汽車咧有好多嘅師兄啊，譬如阿筍哥，你係我師兄啊，你而家退休出咗嚟就做一啲供應商，咁你又搭我膊頭，阿、啊、九護士。攞貨就同我攞，咁我焗住同你攞啦。到我退休啦，我九護士退休就搭住阿花哥膊頭。喂，花哥，我有供應喎，你同我攞。阿花哥又同我，之後我就同阿筍哥又攞貨。咁連串嘅關係咧，當中咧就令到啊，豐田汽車使咗好多唔應該使嘅錢喺呢啲嘅關係上邊。佢、一上場點做呢？炒拆曬所有咁樣張單手，真係一個不留，中層管理人員一個不留。你要採購，指定採購商。 嗯哼， 咁嗰啲人有幾個即係做法嘅，有啲係切腹啦，真係切腹，唔係講笑，唔係吹水嘅啦。我睇翻嗰啲即係報紙賣嘅，因為養唔掂自己間公司，有啲係切腹啊，屌你老味，有啲啊掉跳樓啊， 會唔會切柒咧？ 切柒我都好，我睇咧有個差佬咪喺個心口打一槍嘅，你自殺唔應該咁嘅，你應該咧對住個袋喺個袋底嗰度連開十槍，將個袋打爛佢，我爛袋而死，咁就有型啦！我屌你個老母，一係就串燒春子，你將兩粒春子擠出嚟，之後對住粒春子開槍，屌你老味，呢種先係最佳嘅自殺方法啊！咁我哋唔講呢自殺方法住。讲紧埋呢个即系炒友先，咁咧佢咧专炒一啲中层，咁你炒咗中层啊，你条数先好睇，你间公司先掂噶嘛，下层你炒嚟把閪咩？第一、第二样嘢，下层嗰啲帮你做嘢噶嘛，你点解无线会咁样做？专炒啲低层咧，你知唔知道？而家陈经理以前做咩噶 ？A O 咯， 哦， 你知唔知 A O 喺政府里边嘅架构做咩啊？ 我就係諗下點樣縮減， 點樣縮皮啊？你知唔知 A.O. 佢嗰種嘅諗法，認為邊啲人最冇用啊？低層。你知唔知點解佢唔炒中層？因為佢自己係中層啊。A.O. 係社會 ，A.O. 係政府一個最中層，亦都係最 basic 令到踏上官途嘅一個位置嚟。你叫佢開位炒人？梗係炒下面清潔啦，咁炒我咩？ 因為好撚奇怪，即係咧，你諗下，而家臨近新年啦，都、今年新年聽講仲係一月添， 係咩？ 係啊，一月新年啦，啊記得派利是俾我喎。 會啊，我上年有冇派俾你？ 有一嚿水，好開心。 少啲，今年派兩嚿。 係、哎，多謝。呢個即係你見到已經係講緊就快新年咧，你先至咧 announce 個啊。即是 Alans 說要這樣炒200人，即是還要 喂炒低層， 你要炒你都什麼啦，你都 過埋新年先啦， 第一你過埋新年等大家出個商量開開心心咁走啦，即喂大佬你過年前炒人，人哋找不到工作㗎嘛。 唔係，我覺得無線係一個好無良嘅企業。 同埋第二，一係呢你就旋風式炒人，你就唔好呢 Alans 上之後呢過幾日先炒，喂你跟住嗰幾日啲人點呀，返唔返工呀？ 返玩嘢。 係囉，即係我覺得你做嗰個又蠢，係咯，即係我。 唔係，佢好似政府的做法咁，政府又係咁做嘅。 因為其實消化唔到啊嘛，即係你諗下你、你幾日根本就消化唔到個消息，你寧願就係、喂你嗰日先俾嗰人知，而唔係叫佢走咯。即係大家好嚟好去啊，我又即係錢我賠翻足俾你咁樣，即係咧連做嘢嘅方法都有問題咧。 唔係佢哋政府諗嘢係咁噶，即係你以前 A.O. 出身，可能佢 A.O. 出身咪咁諗嘢咯。 唉，真 係即係你咩出身就點諗嘢噶？你係個科，你係個天文學家就乜嘢都諗落天文學嗰度噶嘛。佢 A.O. 出身，咪乜撚嘢都諗曬呢度咯。 不過講緊話，即係呢個世界，即係呢幾年個轉變，再我哋再希望錄多一百集， 希望係咁啦。 睇下呢個世界又點咧？ 咁好啊，我哋準備下一集錄音啦。 好，拜、 okay, 拜。